刚毅这才明白过来，赶紧闭嘴不说话。李莲英从小就信奉一条真理，无毒不丈夫。当年她的家田被占了，便立志报仇雪恨，而今有权有势，岂能与那邓财主善罢甘休。她把邓财主的闺女带进京城，当作新捉的小野鸟摆弄了一天，然后便将那雪儿送给她的好兄弟刚毅。刚毅一看邓雪儿那容貌，明眸皓齿，身材苗条，肌肤莹洁如春风杨柳，似出水芙蓉，不由得心花怒放，便背着福晋把邓雪儿藏于府地，名为使女，实则呢每天淫欢作乐。那邓雪儿想喊却不敢，想跑也不能，只能委曲求全。可是啊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时间久了，大福晋便生了疑心。有一天，刚毅与邓雪儿正在房中欢乐，大福晋闻讯闯了进来，不由得火怒三丈，将刚毅与邓雪儿一番臭骂。迫于夫人的压力，刚毅只好忍痛割爱，将那邓雪儿卖到了八大胡同，但是心又不舍，因此隔三差五的便去撕毁一番。那邓雪儿本想自己委曲求全，也就没什么事儿了，谁曾想被卖到风月场所，他是越想越伤心，没过多久便悬梁自尽死了。邓财主哪知道自己闺女早已经不在人世了，一听说刚毅还曾帮过忙，急忙上前道谢，毕竟是做贼心虚。一向狡诈多谋的刚毅竟愣在那儿不知如何作答，众人见此情景，心知其中有鬼，也不多说什么，只有那邓财主依旧做着他的黄粱美梦。由于邓财主这一来，李莲英的兴致顿时大减了，唯恐事情泄露出来。虽说他不敢对李莲英怎么样，可当着这么多王公大臣的面总是不太好。因此呢，借着众人看戏的机会，李莲英拉着邓财主悄悄退了出来。来到房里，邓财主纳闷地问： 李爷，戏那么好看，您怎么？ 你是来做什么的？告诉你，亏得咱家在老佛爷面前与你家雪儿说话，现在她已经被选为秀女，做了秀女就不愁当贵人，当了贵人就能升嫔妃，甚至还可以做皇后呢，你可要露脸了。听了李莲英的话，邓财主就像自己已经坐上老皇爷的位子，腰杆霎时间挺起来，心想，我闺女做了皇后，我先把你家的地宅院全弄过来，也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。看着邓财主那得意洋洋的样子，李莲英笑嘻嘻地说：老哥啊，不久你可就是咱大清国的皇长了，到时候可别忘了咱家呀。 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，李爷您的大恩大德，小的一定铭记在心。 邓财主这时候已经高兴得合不拢嘴了，哼，也不瞧瞧你那德行，还想做皇上的丈人，做你的黄粱梦吧。只见李莲英笑着说： 老哥，你雪儿也几年没见了吧，咱家先派人领你去看看他，你说怎么样啊？ 啊，这点东西啊您拿着。说着就见李莲英取出一颗晶莹剔透的玉珠递给邓财主。邓财主家银子是不少，可哪见过如此玩意儿，急忙揣到怀里，连声说： 谢李爷赏赐。 接着李莲英便将李三顺唤进来：三顺，你陪着邓老哥去宫里看看他女儿，记着 一定要与我好生伺候，不可怠慢。说着就见李莲英又是使眼色又是打手势，这点小把戏李三水能不明白吗？当下诡秘地笑了笑，点头称是，便带着邓财主进宫去看女儿了。邓财主大字不识一个，总想着发财，还想做官，以便置更多的地，但是又舍不得捐银子，因为京城地区一个正七品的知县至少也得花18000两银子，如今分文不花，凭着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儿就能做大清国的皇帐了，怎能不使他高兴呢？当下便哼着老调梆子与李三顺出了李府大门。不大会儿功夫，李三顺领着邓财主来到顺天府衙门前，黑底黄字的顺天府匾额高挂门楼上，可邓财主斗大的字不识一个，看着这地方建筑比较宏伟，门前衙役林立，以为到了皇宫，拉着李三顺就往里走。衙役们一听是李莲英派来的，自然不敢阻拦，慌忙进内通报。来到大堂，邓财主才觉得情形不对，怎么这皇宫里竟然摆有铡刀？再看李三顺正在与那顺天府知府小声的嘀咕，就在这时顺天府知府开口了：邓财主，是你想做皇帐吗？ 哎，是啊，李大总管说了，我闺女她…… 不等他话说完，顺天府知府厉声地说：来人，给我把这个老皇帐锁上。霎时间上来两个衙役，便向那邓财主来个三目加身。一看这情形，邓财主不由得急了： 你好大胆子，竟敢如此对我！我闺女在宫中做了秀女，你知道吗？不久她会当贵人，当嫔妃，当皇后，到时我就是老皇上了。你如此待我，不怕？我呸！ 顺天府知府唾了一口：瘦驴拉粗屎，什么皇上黑上的，我看你是个混账。李总管待你不薄，你不思回报，反偷窃他的寿礼，该当何罪？ 什么？我偷了他寿礼？哪有的事？ 邓财主当时可就懵了，急忙辩解： 没有这回事啊，真的没有这事，实在是冤枉啊！ 冤枉？你怀里揣着什么东西？ 玉珠啊，这可是李爷送我的。 送你的？你也不瞧瞧你这德行，无耻刁民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还想抵赖？来人，给我押入大牢。邓财主做了一路皇帐美梦，没想到闺女没见着，反而关进了大狱，这才明白了上了李莲英的当，顿时跺着脚便开始骂街了： 鬼大李呀，你这挨千刀的，我闺女雪儿，爹对不起你呀。 可惜呀，一切都晚了，真是黄粱美梦一场空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花开千朵，各表一枝。打发走了邓财主，李莲英舒心地坐在椅子上，不由得为自己的诡计暗暗窃喜。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啥德行，还想当皇上？记着点儿，这才叫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想到这里，李莲英忍不住哈哈大笑了两声。刚毅在一边嬉皮笑脸地说： 总管，啥事这么高兴啊？一个人待屋里乐呀？ 乐你个头，就你最快，别人都没说什么，你倒是瞎嚷嚷个啥？刚一明白李莲英是说邓财主那事儿，连忙点头哈腰说： 总管大哥息怒，都是小弟不好，您就多多包涵些。吉时已到，大哥 您看。 以后记着点儿，你先出去，咱家随后就来。不大会儿功夫，只见李莲英头戴红顶花翎顶带， 身穿绣着仙鹤的蟒袍，上罩黄龙马褂，脖子上挂着一串金黄色背云朝珠，脚穿一双青缎子长靴，满面笑容的从房中走出来。孙玉文见状急忙喊道：有请寿翁入座。李莲英径直走到大厅那把铺着红色绸缎的太师椅前，稳稳当当地坐了上去。椅子两旁的盘龙巨烛早已经点燃了，虽然是白昼，依旧显得那般耀眼。随着一声寿诞开始，先是亲李王，先是李亲王上前拱手道贺，接着孙玉文、刚毅等一帮文武官员纷纷上前叩贺。红色烛光映照下的李莲英此刻真的是神采奕奕，踌躇满志，他已经完全陶醉在这喜悦的气氛中了。这时候走进来两个小太监高喊：慈禧皇太后懿旨到，内廷总管李莲英接旨。众人闻听急忙跪地接旨。原来呀，慈禧太后准备明天在宫中亲自为自己这位宠监贺寿，莫说是这帮王公大臣，就连李莲英自己呢也是受宠若惊。满朝文武大臣、王公贵族，有谁受过慈禧太后如此的恩宠呢？第二天一大早，阳光灿烂，李莲英穿戴整齐，便兴冲冲地回宫而来。储秀宫内外早已经装点一新，虽说已经是十月，红的玫瑰、粉的海棠、黄的菊花依旧竞相开放，香气扑鼻，沁人心扉。慈禧太后此刻正悠闲地坐在炕头上，喝着可口的八宝莲子粥。李莲进屋跪地说：奴才给老佛爷请安。哟，莲英啊，这么早就回来了。老佛爷召唤，奴才岂敢耽搁。昨个老佛爷一直传出，说打算亲自为奴才。是啊，你打小进宫，一晃也20多年了，是该趁个机会呀，热闹热闹。 老佛爷待奴才这般恩宠，奴才就是到死也难以报答老佛爷。想想奴才心里真是愧疚万分，依奴才看，不如就免了吧，省得给老佛爷您又招来麻烦。 说着说着，李莲英的眼眶里啊竟然有些湿润了。 行了，不要说这些了，这一切啊自有我做主，你不要操这份心，我倒看看他谁敢说什么。 用过早膳，歇息了一阵，随着慈禧太后一声吩咐，霎时间储秀宫内鼓乐齐鸣。在悠扬婉转的鼓乐声里，慈禧太后拉着李莲英的手，满面笑容地来到大厅。大厅的四周鲜花簇拥，正中间摆放着两把太师椅，都是檀木的，款式一模一样，而唯一的区别仅是一把上面铺着黄色绸缎，一把上面铺着红色绫罗。大厅前文武官员、大小太监、宫女黑压压地跪了一大片。等二人入座，只听慈禧太后吩咐说：宫中凡品阶低于李莲英的文武官员、大小太监、宫女，皆行跪拜礼庆贺。 这 太监宫女们可是无所谓，但那帮文武官员们心里可来气了。虽说自己品阶低，但好歹也是朝廷命官，怎能向一个太监头子跪拜呢？顿时间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面面相觑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 怎么没听清楚是吗？凡品阶低于李莲英者皆行跪拜礼祝寿。 李莲英又冷冷说了一遍。那帮文武官员 虽然对慈禧太后这等破坏祖宗家法恣意纵行心有不满，但是个个敢怒不敢言，看着慈禧太后那阴森森的脸，只好依次上前与李莲英跪拜主寿。此等史无前例的盛举，把李莲英高兴得心花怒放。端坐在太师椅上，看着向自己跪拜的大臣们，他真的有些飘飘然了，宛若自己做了皇帝一般。慈禧太后此举不仅又一次给李莲英提高身价，助长她的权势，而且为李莲英公开攫取了一大批金银财宝，让她装入私囊。自此以后，李莲英专横跋扈，目空一切。俗话说得好，祸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祸之所伏。就在李莲英得意非凡的时候，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。这是一个初夏的早晨，太阳刚刚升过地平线，在云海里忽隐忽现的，有时候把云彩染得通红，有时候又从云缝里透出几缕血红的阳光，照的云缝也好像成了一个血红的缺口。柔和的清风吹过大街两旁的垂柳，垂柳枝便袅娜地摇动着，又吹到早起行人的脸上，使人觉得痒痒的，但是也挺舒服。这时候紫禁城北门神武门前已经是站着黑压压一大群人，一个为首的太监吆喝着手下的十几个太监以及宫里的两个御医，正在对经过神武门进入紫禁城的人员进行认真的检查。检查完一个放行一个，然后再接着检查第二个第三个。他们这是在干什么呀？一些好事的人围上去，只见被检查者当中不时有被拦住不让放行的，而且垂头丧气又回去，便好奇地相互询问着。 你不知道现在正流行一种恶行疟疾吗？ 当然知道，听说已经有好多人得了，莫非他们和这有关系？ 当然关系， 大概他们是在检查疟疾病患者吧。 你还算是聪明，不过你说的也不全对，确切地说，他们是在检查带有疟疾病隐患的人，已经查出来就不再让进宫了，一直到病好了为止。 啊，为什么？ 怕传染给别人呗。你想想，当今皇上和老佛爷都住在紫禁城里，传染上他们那还行吗？ 哎，你认识那人吗？ 哎，你认识那人吗？ 一个人指着那个为首的太监问另一个人。不知道啊，看他那个派头来头还不小，他是谁呀？ 告诉你吧，他就是当今太监总管李莲英最得力干将，名字叫李三水。 哎，好家伙，原来是他呀。 学校的长，你长几个脑袋，不想活了是不是？让他听见能有你的命吗？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梁山，梁山伯。

北京时间22点整。